在塞车雁门关口，我有意会送银见母一面，怎奈关禁所隔，插翅难以飞过。思想起来，好不伤感。 啊大德众儿郎滚下茫然我背起带领去放了托此难将养儿子和母女匹配两元小天父拜天门两下里对战我的娘下粮草来到北番我有心我一起盼了母一年跟爱母身材翻转的天天死到母死的门把战了场同断将老娘将的儿泪洒在胸前眼睁睁高堂母啊难得梦里团圆。 丫头要带路啊！ 是啦。

猜错了。 又怎么会猜错了呢？ 姜太后乃一国之主，满是物有怠慢，稍有怠慢，还能怎样啊？ 他也是啊，想我母后乃是一国之主，慢说没什么怠慢，就是有些个怠慢，你还能够怎么样啊？ 是啊， 这么说不是的， 不是的。 哦，是情相爱，将什么冷落而死，不是的。 这么一说又不是的。 不是的。 哦，是了。 这皇宫内院美景非常，那秦楼楚关焉能比得？ 可也是啊，像这皇宫内院美景非常，那秦楼楚关还能比得了这皇宫内院吗？ 是啊， 这么一说又不是 的。不是的。 哦，是了。 乃本清之人，多蒙太后普沾，反向公之匹配，况且又生下了小阿哥，你将什么包皮把脸相别谈，你吃此言岂不欺杀本宫？ 再不捉就不用猜了。 哎，这倒难猜了。 太婆不能与本宫所知，也是枉然。 你说出来，大小也能替你拿个主意。 公主，我才难，你才翻天，你永远一片天。公主对天明之愿，本宫方肯投真了一年。 嗯，这倒巧了，番邦的女子就是不会明事 啊。番邦的女子连事都不会明， 可不是吗？ 好，待本宫教导于你呀。 这倒得学学。 将身跪在尘埃，口称皇天在上，番邦女子在下，驸马也对我施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日后身长寸断。 就是这个。 嗯， 我会了，跪在这儿上，口称皇天在上，番邦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

年我的兄单将不会再杀看我那个你从王提前遭难滚过尊敬下能上黄泉我三波都骂他吃不透心有成功我把你这个犯了本事量

人亡，惜的是武功王喷，问秦王怎先杀皇兄宝地乾坤，乱世臣忙败家将龙，可我情有听得殿坐下大方悲伤，同为何这般模样？ 启奏万岁，既有幽冈相我父见匹夫们，万岁坐之。 此痛不必悲痛，寡人自有之下。 内侍 有 宣搬家王代司上额殿， 遵旨。 万岁有旨，搬家王代司上殿呐。 领那旨。

千滴泪洒胸膛，在朝为官有什么好，我不日回家问奴桑，再无问那得别了生生不忘啊。 皇兄为何去而复转？ 非是老臣去而复转，老臣年迈不能再朝奉君，臣要告知、还乡。 皇兄要告知还乡，叫寡人怎能舍得？ 万岁舍不得老臣，老臣也能舍得万岁。要臣奉君，必须一臣一件。 哪一件？ 万岁必须驾一宿百日。 哎呀呀，满是驾一宿百日，就是周年半载，有待何方内事？ 有 探去要皇兄。 谢万岁。 皇兄休得了， 去归你本是啊青天之 见了你，老伯母善良，死了心，顾念了你，小三年，该三年，小三年，该三年，小三年，该三十，小三十，该三可，小三可，该要三分，三年，三年，三十，三十，三可三分，永不再小宝体，乾坤啊，顾念了你，三国四八二四三里，顾念了你，失落的一二四八里，顾念了你，有年间东挡西吃南征破战，昼夜沙寒马不停的蹄，到如今呢耳目昏花亮，鬓苍苍，秦桓世忠啊心更恨，不念那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此一番秦宫去秦京陪罪，你把那好言奉敬，我娘娘降下罪有过丹臣，恃才而奸亲戚本寡人，一那顿寡人家爱就我不听谗言，岂当我那开国的老臣，那故事有大我的民那君，君臣们好一笔那不问我的平分，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狂，但假王母的爱情你哪里休流泪，变了本身放大了胆，一步一步碎定了了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逝世95周年纪念演出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